第二十二节，室内上到手头的东西的空间性。如果空间在某种尚待规定的意义上组建着世界，那么就无怪乎我们在前文对室内事物的存在进行存在论描述的时候，曾不得不把室内事物当作空间之内的事物收入眼帘。直到现在，我们还不从现象上明确把握上手事物的空间性，还不曾展示这种空间性如何包括在上手事物的存在结构中。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在描述上手事物之际，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已经碰上了它的空间性。我们曾谈到首先上到手头的东西，这不仅是说同其他存在者相比它是最先来照面的存在者，而且也意指它是在近处的存在者。日常交往的上手事物具有切近的性质。确切看来，表达用具的存在的那个术语，即上手状态，已经提示出用具之近。上手的存在者向来各有不同的切近，这个近不能由衡量距离来确定，这个近由巡视有所计较的操作与使用得到的调节。操劳活动的巡视，同时又是着眼于随时可通达用具的方向来确定这种在近处的东西的。用具的定出方向的近处，意味着用具不仅仅在空间中随便哪里现成的有个地点，它作为用具本质上是配置的、安置的、建立起来的、调整好的。用具有其位置，它既或四下堆着，也同单纯摆在随便什么空间地点上有原则区别。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工具联络，使各个位置互为方向，而每一位置都由这些位置的整体方面规定自身为这一用具对某某东西的位置。位置与位置的多样性不可解释为物的随便什么现成存在的何处，位置总是用具之各所其所的确定的那里与此，每一个所其所的都从上手事物的用具性质相适应，也就是说同以因缘方式隶属于用具整体的情况相适应。但用具整体之所以能够依靠定位而具有各属其所的性质，其条件与根据在于一般的何所网，用具联络的位置整体性就被指派到这个何所在之中了，而操劳交往的巡视就先行把这个何所网收在眼中。我们把这个使用用具各属其所的何所网称为场所。在某某场所，不仅是说在某某方向上，而且也是说在某某环围中，这个环围也就是在那个方向上放着的东西的环围。位置是由方向与相去几许，近处只是相去几许的一种样式构成的，它总以是向着一个场所并在这个场所之内制定方向的。所以我们若要指定可供巡视利用的用具整体性的某些位置，并发现这些位置摆在哪里，我们就必须先揭示场所这样的东西，依场所确定上手的东西的形形色色的位置，这就构成了周围性质，构成了周围世界切近照面的存在者环绕我们周围的情况。绝不是先以在三个维度上有种种可能的地点，然后由现成的物充满空间的维性，还隐藏在上手事物的空间性中。上面就是房顶那里，下面就是地板那里，后面就是门那边，一切何处都是由日常交往的步伐和途径来揭示的，由巡视来揭示的，而不是以测量空间的考察来确定来标识的。场所并非先要靠共同摆在手头的物才得以形成，场所在各个位置中向来已经上到手头，位置本身是由操劳巡视指派给上手事物的，或者就作为指派给上手事物的位置本身摆在那里。所以巡视者在世的存在 事先已对之有所算计的持续的上手事物的有自己的位置，他在何处上手，这是向有所计较的操劳活动提供出来的，并向着其他上手事物制定方向。例如，太阳的光和热是人们日常利用的东西，而太阳就因对它提供的东西的使用不断变化而有其位置。日出、日午、日落、午夜，这种变化着但又恒常上到手头的东西的位置变成了突出的指针，提示出包含在这些位置中的场所。天区这时还根本无需具备的地理学的意义，它先行给出了在先的何所网，得以使一切可由位置占据的场所获得特殊的形式。房子有其向阳面与防风面，房间的划分就是向着这两面制定方向的，而这些房间之类的摆设也都各依其用具性质向着它们制定方向。例如，教堂与墓地分别向着日出和日落设置，那是生与死的场所。此在自己在世的最本己的存在的可能性，就是由这生与死规定的。此在为他的存在而存在，此在的操劳活动先行揭示着向来对他有决定性牵连的场所。这种场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缘整体性参与规定的，而上手事物之来照面就是向着这个因缘整体性开放出来。每一场所的先行上到手头的状态是上手事物的存在，在一种更原始的意义上具有熟悉而不触目的性质。只有在巡视着揭示上手事物之际，场所本身才以触目的方式映入眼帘，而且是以操劳活动的残缺方式映入眼帘的。往往当我们不曾在其位置上碰到某种东西的时候，位置的场所本身才首次成为明确可以通达的。巡视者在世把空间揭示为用具整体的空间性，而空间作为用具整体的位置向来就属于存在者本身，纯粹空间上隐藏不露，空间分裂在主位置中。但具有空间性的上手事物具有合乎世界的因缘整体性，而空间性就通过这种因缘整体性而有自身的统一，并非周围世界摆设在一个事先给定的空间里，而是周围世界特有的世界性质在其意蕴中勾画着位置的当下整体性的因缘联络。而这主种位置则是由巡视指定的，当下世界向来揭示着属于世界自身的空间的空间性，只因为此在本身就其在世看来是具有空间性的，所以在存在者层次上才可能让上手事物在其周围世界的空间中来照面。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